按哪里？按往上还是往下？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隔绝与和好。刚才按哪？ 按哪一个？ 他跟我说上下。没事的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这段经文啊，20节、21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那么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啊。那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0到21节的话。那我们稍微有一点背景的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得到啊。哥罗西教会的创始人不是保罗，而是以巴弗。以巴弗很可能是在以弗所听见了保罗传的福音，就把这个福音带回自己的家乡，他就是哥罗西人。一开始的聚会可能是在一个叫腓利门的家里面，腓利门就是我们圣经熟悉的腓利门书，保罗特别写了这封腓利门书给腓利门，为着他的一个奴隶啊，叫做阿尼西姆的求情啊。所以一开始哥罗西教会就在他的家里面聚会。以巴弗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大多数是一些原来敬拜偶像的外邦人，所以哥罗西教会里面有很多原来是外邦人的。从一章二十一节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说，我们从前心里与他为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那样的一个背景。虽然保罗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但是心却常与他们同在，非常关心他们属灵的光景。因此在这个教会建立了6年以后，以巴弗来到这个探监啊，在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所以以巴弗就提到了哥罗西教会这6年来，特别是最近他们遇到的一些难处和光景。于是保罗就有感动，他就写了这封哥罗西的书信，要给哥罗西的信徒，就托这个阿尼西姆还有另外推基古把他们带去，把这个信交给哥罗西。那哥罗西的地点呢，你如果看清楚，看很小哈，是大概在它的西边差不多18英里的地方，就是我们熟悉的老底家，再往西大概100英里的地方，就是我们熟悉的以弗所。所以它离以弗所大概有100英里，100个 mile， 大概从这里到 South Bend 这么远的地方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盛产羊毛的地方，所以是当时一个经济上以羊毛盛产基地为著名的。但是后来呢，遇到了一次主后64年有一次大的地震，就把这个镇都毁了，从此它的经济上人口上就一蹶不振。到了12世纪，整个教会就被土耳其人所毁灭，所以这个哥罗西现在在以这个土耳其的西南部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那么保罗写这封书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当时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些假的教师，他们传扬了一些错谬的异端。他们说耶稣不是完全的救主，耶稣不过是许多人跟神之间中保的其中的一位，耶稣也是个受被造者，顶多就是一个其中跟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当他们这样传讲的时候，一方面就把耶稣的神性给剥夺了，他跟我们一样是被造的；另外一方面也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给完全的抹煞了。那你知道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永恒的主题。这些假教师们强调人可以透过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做功德、行善、做好事情、遵守仪式、苦待自己这个罪恶的肉身，以及敬拜天使等等，他们把这一些吹捧为是基督徒的道路，完全离开了基督并他十字架的道路。对保罗而言，这些是不可思议的错谬，因为在哥罗西书2章9节里面，所以保罗特别的强调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谁里面？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换句话说，基督是完全的救主，基督也是最后一切的答案。除了耶稣基督，再也没有另外一位。除了耶稣基督，他宝血的救赎，带领他救赎的子民进入永恒的丰盛，一切都在他里面，再也没有另外的一位。我们看见今天魔鬼撒旦用尽一切的诡计和方法欺骗，就是让人远离对这位真神他的一个尊崇和臣服。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掳掠人离开耶稣基督这唯一救赎的道路，从古到今，其中包括用许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有很多的理学 philosophy， 有很多世界上人的小学，有很多家族的遗传，甚至有很多的像现今很流行的金钱，在世界上的成功发达等等，反正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够把人带离开对上帝唯一尊崇的敬拜，只要能够把人带离开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的这条道路，那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在哥罗西的教会就是那样，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哥罗西书，特别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对哥罗西的信徒有很大的称赞，看见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在信心、盼望和爱心上，他们有很多的长进，他们有增长，非常的鼓励他们。另外一方面，他就要很强调谨慎他们所听见的这些教训和道理，就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是里面有一股的热情，有一个劝勉，有一个警戒在里面。好，那么讲到这里，我就小小的做一个总结。保罗在听到哥罗西教会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属灵的光景之后，立刻写了这一封哥罗西书信。整卷书信没有别的，他的中心和指向的目标就是这一位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位耶稣基督。保罗盼望哥罗西的信徒，当然也包括你跟我，能够掌握住最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也提到了，他说啊，万有都是本于他，也是借着他而有的。换句话说，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连我们的生存，好像牧师祷告，我们这口气息都是由他而来的。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救赎是他所带来的，将来永恒的基业，新天新地，那永恒美好的家乡也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离开了耶稣基督，这有形有体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就将与我们隔绝。我们千万不能离开耶稣基督，也借着他，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与神和好，不再与他隔绝。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一直看到我们所读的21节。首先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的1、2节里面，保罗就很诚恳地问候这些人，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啊，特别强调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今天早晨的时候，我来到教会，看见有一群弟兄姊妹在那里会前祷告，我说啊，这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是有忠心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尽管我们不能常与弟兄姊妹身体的同在，但是我们心是在一起的。不论我们在外面服侍或者在什么地方，你们在这里忠心的在这里传扬发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正如保罗在这里所提的。然后1章3到8节就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感恩，特别在第6节，他说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刚才牧师为那几位刚刚在福音营信主的弟兄特别的祷告说，巴不得他们能够增长，因为增长结果 这就是证明，不但证明我们有主的新的生命，而且也是主对我们这对救赎的人的一个最深的期盼。保罗在这里为他们提到了感恩，当然还有提到在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他们因着圣灵所存的一个爱心。圣灵是一个圣善的灵，当他内住在一个信徒心里面的时候，信徒里面就有永流不断出来的江河，腹中永流不断出来的江河，那个爱，那个善就永流出来。他们也有，因此也看见他们有向众圣徒的爱心。所以很多人为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印象，这些人真是有爱心，那个不是装出来的，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圣善的一个爱的生命涌流出来。他也称赞他们对天上的盼望，他们虽然人活在地上，但是他们这里不是他们永恒的家乡，他们永远盼望着那将来天上永恒的家乡。巴不得这也是将来神能够称赞你称赞我的地方，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然后一章九到十四节就是保罗对他们的代求，他盼望他们，这里九节十节说，愿你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我们再念一次，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一二三，请。这里说他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不是让我的头脑知识越来越多，不是让我有一个能够向别人宣讲的本钱，也不是让我一个能够让人家看我高过别人可以值得夸耀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能够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我所做的事情都蒙他的喜悦。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目的是为了凡事蒙他的喜悦。当我们四处宣教的时候，就发现讨主的喜悦这一个概念，这个真理常常在许多的所谓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缺席的。原来他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没有被告知，所谓真正的信主不是从过去的无神到有神而已，所谓真正的信主意味着一个取悦对象的改变。过去我是凡事讨自己的喜悦，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现在信主了，我的取悦对象改变了，我凡事讨他的喜悦，我这位新的主人的喜悦。过去我自己是主人，但是现在主人换了，换了一个新的主人，而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讨他的喜悦。从过去凡事讨自己的喜悦，到现在凡事讨他的喜悦，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真信主的人。而所谓的信主以后，似乎我们发现也有很多的人很快的就被教会里面的服事、奉献、参加聚会，就把这一些取代了，认为这就是讨主的喜悦了。参加聚会，有奉献，参与服事，这些当然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人感觉自我良好，有 contribution， 有 significance， 有 value， 有价值，能够在一个充满了爱的氛围里面，能够一个团契里面被接纳，也感觉特别的好。但是这些人仅仅止于此，在他离开这个爱的团契的生活以外的生活里面，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他的大大小小的生活上的事情，他却不是为着讨神的喜悦，为了蒙他的喜悦而活着的。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神的心意，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神看重什么，神在乎什么，神厌恶什么。他们对读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们对祷告没有什么负担，他们凡事只想着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更高兴，活得更舒服一点，讨自己的喜悦。 严肃地讲，这样的人徒有外表宗教上的活动，但很可能他还没有从那一个只能爱自己的那一个罪恶的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他怎么样都想都只能爱自己，怎么样都回到好像一股很大的拉力把他拉这样，凡事就是爱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人可能虽然在教会里面，可是还没有从那个罪的专爱自己的权势底下被拉出来。他们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在这个充满了烦恼、充满了竞争、充满了忧虑、充满了眼泪和苦难的世界，哎呀，时间这么短，人只有一生，好不好？赶快的，尽可能的，好好的享受这一生，讨自己的喜悦吧，因为人生这么苦短啊。看起来他们是非常的自由，因为他心想事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他所做的事好像都很成功发达，但实际上他们却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讨自己的喜悦主宰了他们的一切，即使包括在教会里面一些宗教的活动都掩盖不了背后讨自己的喜悦。就像有的姐妹跟我抱怨说，我的弟兄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但回到家对我非常的冷冷冰冰的。在教会里面说换一个灯泡，他能够爬梯子上去两层楼高，换个灯泡，可我家里的地下室的灯泡半年了他都不换，你不需要爬梯子。 You know what I mean？ 因为当他在教会里面爬两层楼的梯子换一个灯泡的时候，底下有掌声，哇，讨自己的喜悦。回到家没有人看，换那个灯泡没有掌声，可能只有巴掌声啊。所以他什么都不愿意做，在教会里什么都做，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你说他这个人好像很不一致，不，他很一致，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做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也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我才不换呢，你换。所以这是讨自己的喜悦主宰了他生活的一切。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讨自己的喜悦主宰他一切的时候，所以当一不高兴了，一不方便了，一对自己的利益有妨碍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慢慢的停止聚会，他们就不愿意奉献，不高兴就不奉献了，不乐意就不服侍了。很快的，他们就把这一些我们认定为看起来是结果增长的生命的现象，就在考验当中就考验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为自己讨喜悦、讨自己喜悦而活的人，还是一个为凡事蒙神喜悦而活着的人。不晓得你我是怎么样，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也是如此，但现在我感谢神的恩典的怜悯，我朝着凡事要蒙他的喜悦的路上来走。Nicholas， 威廉 Nicholas 曾讲一段话非常的扎心啊，我很怕在你们那边讲扎心的信息，因为好几年前我这边讲一次扎心的信息，有个姐妹心还是弟兄心脏病发作叫了911，所以请你们心脏强一点 OK。 不要受虚假平安的欺骗，外表上的宗教活动和心中的平静并不保证是真实的得救归主。有千千万万的人曾经自以为他们的灵魂是稳妥的，如今却都在地狱里。有一种虚假的平安是来自魔鬼，并非来自上帝。如果经过反省检讨，你发觉你是为着自己而活，而不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又发觉耶稣并不是你生命每一个层面的主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选择、每一个 choice 的关键的时候，他都不是你生命的主宰，那么现在就下定决心拼命的寻求上帝吧，直到你找到他为止，因为那一条路的结果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小小的总结一下，一个真正被主耶稣基督从那个罪恶的权势里面救赎出来的人，一定开始走上一条从此凡事为了讨他喜悦的道路，没有例外的。 从过去凡事讨自己的喜悦转变为凡事讨神的喜悦，很想知道这位神他的心意如何。一个孝顺的儿女好想知道，也深深的印在脑海，爸爸妈妈喜欢吃什么啊？他不能吃什么太硬的东西，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他想取悦他的父母，不是吗？如果一个真正凡事蒙要讨主喜悦的真正有新生命的儿女，一定很想知道我信靠的我取悦的这位神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看见保罗在十一节的地方为这些哥罗西的信徒有代求，我相信也是一种劝勉。他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事上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刚才第一个代求说盼望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凡事讨他的喜悦，然后我现在劝勉你们，你们要预备自己，当然在各样的事上上帝要力上加力，好叫你们来预备那将要来的许多的逼迫和患难。哥罗西的信徒后来的确受到了许多的逼迫，许多人因为信仰被杀害。感谢主，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借着哥罗西书预先坚固他们的信仰，以至于那能够杀身体却不能杀他们灵魂的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是蒙到保守的。今天在美国，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感受到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有的逼迫，虽然远远比不上回教的国家，不过今天中国大陆针对信仰的逼迫是越来越强烈。从去年开始，有多数就开始明令禁止各单位事业单位学生党员干部不准过圣诞节。到今年2月1号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出炉，许多个别的地方我们听见的许多的教会已经被警告，甚至已经被强行的关闭。今年的3月所有公开的任何的购物平台所有的圣经都被下架，你再也买不到，在公开的平台你买不到任何一本圣经。这些在北美的信徒都不曾体会也不曾经历过，是吗？试想有一天在美国不准你过圣诞节，不准你买圣经，你心里作何感想？6月1号就是两三天以前，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管理办法，还挺长的。对于临时聚会的这个地点，申请的材料、申请的资格都有限制，尤其说明不可以在临时活动场所举办任何宗教教育的培训。你可以马上明眼的看出来，这摆明的就是要切断一切基督教的培训和聚会。有的正式的聚会点已经把你卡掉了，我知道你们现在会分成小组分散开来，你们会临时去找聚会点。我告诉你，马上6月4号这个临时的条例告诉你，临时的聚会也要审批，任何临时的聚会也要申请，否则都算你是违法的。临时的所有的聚会培训都要把你卡断，换句话说，不但不让你基督教发展，我不要让你生存。与此同时，中国朝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已经开始有特别的人开始重新的编写圣经。特别在这一段预句里面，你看见他画的那个画，耶稣、玛利亚、约瑟都换成中国服哈。然后有一段唱段是说，冬至过了那整三天，耶稣降生在驻马店河南，三仙送来一箱苹果，三个博士变成三仙，送了一箱苹果五斤面，小丫鬟手拿红鸡蛋，约瑟夫忙把脚皮赶，店小二送来红糖姜水喊一声，玛利亚大嫂你喝了不怕风寒。据说有特别的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要把圣经改编为有中国化特色的圣经，整个要让基督教中国化。他们也开始鼓励要编写一些带有正能量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赞美上帝的歌。 而且这些歌要与党国的方向走一样的道路。在归政府所管辖的公开的可以去聚会的三字会，聚完会以后，他们全体集合弟兄姊妹升国旗，诗班开始唱爱国歌曲，把圣经和上帝放在一边，开始学习传达习主席的思想，一带一路，宗教中国化等等，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屡见不鲜，全面的在教会里面贴了横幅，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请大家注意，这些都是发生在所谓的三字会。三字会的全名是中国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任的说，三字会不是教会，它是以党国主席为主的，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虽然它是可以公开让人去聚会的，但是却不是传扬以传扬耶稣基督救赎人福音，要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说白了，就是带着宗教活动色彩的一个聚集，是一个取代真信仰的假教会。但是我也必须平衡的说，在许多三字教会里面，确实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求主怜悯。在这样的逼迫一下，开始不但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而且刚刚满18岁要进校园，18岁以下已经听不到福音了，不准让向他们传福音。满了18岁我进大学了，一进大学不准向大学里面校园的学生传福音。大学的学生被要求签署一个我不信耶稣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的各大校园里面都有许多的查经班，党员签订讲员不信宗教信仰的承诺书。这个已经慢慢在扩大，不但是军人党员，慢慢要扩大所有的政府公职人员都要签署这个不信耶稣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表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讲这一些我是要付上的代价的，但是我还是要必须让弟兄姊妹知道，国内的弟兄姊妹连一次的聚会能够聚会都很难得，都很不得了，连一次的夏令会一个培训的机会都是这样的珍惜。作为大公教会的我们不能不了解，不能关在象牙塔里面，我们在那边唱诗很热烈，我们在那啊要传福音要传不传、啊、头痛屁股痒的。你要知道，作为大公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海的那一边，他们在面对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守望，求主赐他们力量来忍耐，求主赐他们智慧，继续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面越发热心的传福音，甚至在手铐的底下被关在看守所里面，那些人没有停止向身边的人证明我是怎么来的，你是小偷，你是强奸犯，我是因为信耶稣来的，他们继续的传福音。求主帮助他们在忍受不住的时候为他们开路。但是我让你看这些，是让你看见魔鬼撒旦今天的工作正是如此，以假乱真。只要拖让人离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有教会的建筑，他有教会的诗班，他唱着你们熟悉的歌曲，但是他这个教会这个聚集的里面耶稣基督不是那个主人。好，我小小的总结一下，基督信仰的逼迫是从起初就开始的，是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哥罗西的信徒受到保罗的夸赞，他们凡事讨主的喜悦，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到了末世，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单是中国，不单是北美，世界各地，包括回教国家，基督徒都是要受逼迫的，只会越来越厉害。你有没有心理准备呢？这就是你要的信仰吗？因为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会把真的和假的信徒分别出来，一定的。那些为着讨自己喜悦而活的人一定会慢慢的离开，那些不为凡事讨主喜悦的人活着的时候，当逼迫来的时候，我怎么要这样的逼迫，这个让我不高兴不舒服不方便，那我不要信了。一章13-19节，保罗开始话锋一转， 开始谈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的这段话。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的字，必须要跟弟兄姊妹来特别的强调。头一个字在二十节提到了和好，无论在天上地上的天上的万有都与自己和好。和好这个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主动语气，使之和好的意思。换句话说，是上帝主动的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自己满足了他自己对公义和圣洁的要求，他主动的让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可以重新的回到自己的面前。所以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发出怜悯，他自己送差派耶稣基督，他自己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自己流出宝血来赦免，完成救赎，让人可以重新与他和好。所以一切都是主动的，这个和好的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很主动的。而第二个字就是隔绝，这里说我们从前与神是隔绝的，我们心里与他为敌的，我们是因着恶行与他为敌的。接下来另外一个字就是隔绝，这个字也是个动词，而却是被动语气的，表示是离开和疏远的意思。由于我们从前心里与他为敌，我们背逆他，我们所行出来的尽都不义，所行出来的都是他所厌恶的，达不到上帝公义圣洁的标准，使得我们被这位公义圣洁的神隔绝了。这是被动语气，这不可以改变的。他这么圣洁，人这么污秽，根本无法与他连结，根本无法与他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见没有，我们与他为敌，使得我们被与他隔离。后来因为他主动的做成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他和好的工作，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可贵，何等的可爱。荣耀归给这位爱我们的父神，荣耀归给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所以从隔绝到和好，这是一条没有办法想象的道路，所以说这人心所未曾想到的。这个时候就把福音带出来了，福音的一面就是从隔绝到和好。福音是救人脱离与神隔绝的唯一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他的血是唯一洗净我们罪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唱这些传统诗歌的时候，每一句话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悟性去唱，用我们的心来唱。当我们歌颂他宝血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心被恩感，歌颂神。今天很多的人歌颂神，但是没有因为从心被恩感，你没有进到诗歌的里面去，诗歌哗哗哗哗哗哗唱完了，都不晓得他唱什么东西。你刚才唱到那首诗歌，有没有看见，当我们把我们说的冠冕呈现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今天许多人本的诗歌里面找不到这样的词句了。把你人的冠冕呈现在他的面前，因为他配得，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救赎了你，他这样的把你从隔绝与他隔绝的状态主动的把你救出来，他不配你把你的冠冕放在他面前吗？不再做主，我不再做王，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 You are my king。 好消息，我们说福音开始是来自于一个坏的消息，这个坏的消息就是所有的，好像牧师刚才讲的，所有的人都当灭绝，所有的人都已经与神隔绝，所有的人都在罪恶的权势底下，所有的人因此都要与这位公义圣洁的父神永远的隔绝，进入永远的灭亡。福音是从这个消息开始的。而好消息接下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来，他借着替死代死，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把人从罪的权势底下赎出来，把人与神之间的隔绝打断了，让凡是借着信和与耶稣基督连结的人可以与神和好，不再做罪的奴仆，开始做义的奴仆。意思是说开始做真理和耶稣基督的奴仆。有的人都误会了，说我信了耶稣我就自由了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No， 你脱离了罪的奴仆，你马上成为义的奴仆， 你脱离了自己的这个做主人以后，马上你有新的主人，不再做神的仇敌，而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何等的可贵。原来非洲的土人有宣教士去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传福音给他们以前，就要给他们编，就该给他们圣经，开始翻译，翻译圣经给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翻到救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遇到困难，翻不出来，就去请教一个在非洲东岸还是西岸，我不记得，一个很有学问的长子，说该怎么样翻译这个救赎给这个非洲的土人呢？这个人摸了摸头啊，他想，非洲确实没有这个，但是在非洲土话里面有一段故事，你知道，100多年以前，我很多黑奴啊被拉去卖掉，他们每一个人呢牵那个长的链子，那些人卖黑奴这个长链子，然后每隔一段铁链就一个铁环，就把一个黑人的这个脖子把它扣住啊，一环扣一环，就一拉拉一串的。十几个人就一拉走，把他拉到海边上船卖掉。那这一长串的人走了，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可能经过一些村庄，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认出来，哎呀，我的堂哥啊，哎，那是我的叔叔，那我伯伯，他们就赶快回家去，把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就跟那个主人说，可不可以放了这个人，我赎金给你。好了，看这个赎金还可以啊，也不需要去卖了，就当时就把他的铁链这个铁环拿下来。所以那些人说，哇，我的头解脱了，我的头解脱了。他说这个头解脱了，非洲人能够明白这个大概就是救赎的意思。所以他们非洲人翻头解脱了，就是救赎的意思。感谢主，过去我们悖逆神，罪的权势就像那个紧紧锁住我们的铁链，外表上我们好像很自由，就是那些奴隶哇，都在很自由，对不对？可是走的都不是自己想走的路，是走一个最奴役的路，罪带他们去哪里，他就得去哪里。直到有一天，耶稣来付上流血生命的大代价，救赎我们，捆锁我们的锁链被解开了，罪的权势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我们就得了真的自由。当罪的辖制力从我们身上被解脱的时候，但是我们人还活着，罪对我们的影响力还现实的存在。要靠着我们天天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天天的去致死他，去胜过他，去对付他，不容许他再做我们的王。而这一些功夫，天天致死、对付、胜过，这些功夫就是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每一天你跟我都在打这个仗，你们好好的打这个仗。如果你有，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其实有很多人乱用这句话，在教会里面什么服侍都没有，给他说到你美好的仗打过了，打什么仗哎？他打的全部都是美好的败仗。这就是我们的仗。当我们真的打了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就 guarantee 一定要进入一个荣耀无比、圣洁光明的永恒的国度。所以在神学里面，你们都听过黄牧师一定讲过了，有很重要的名词叫已经上位，罪的权势对我的辖制力已经被挪除了，但罪的影响力对现在的我上位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要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天天去致死罪残存的影响力，叫扫除余孽。大部队已经被打败了，还有一些余孽要去扫荡，不容许罪继续的来主宰我们。所以我小小的总结一下，为什么讲那么快呢？因为你黄牧师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小小的总结一下，耶稣基督以极大的代价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有真的自由了，我们开始做真理的奴仆，我们做义的奴仆，我们行在真理当中。凡事讨我们新的主人，这救赎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死亡进入永生的耶稣基督的欢喜。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好，很快的我们就讲到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要遵他而行。2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吧，你们改成我们来念，请我们 好，很快的过去。第一个要遵他而行，既然信了主，你就遵他而行，因为你有了新的主人。第二个要持定元首，这个世界可能会告诉你某某人才是你的元首。 No， 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真正的元首是他。1983年在美国出生的一位 Nabil Koresh， 他从小在一个很虔诚的穆斯林的家族长大，非常的聪明啊，从小每天背诵可兰经，一直读到医学博士。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用很犀利的话挑战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在他的心中他认定了伊斯兰才是真理。到了22岁那一年，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的家族长大的他，深深的明白他是家族的希望。如果他一旦背叛了祖先去改信基督信仰，他将要受到无情的敌对和逼迫。所以他就向耶稣很挣扎的祷告，他说，耶稣啊，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接受你就如同奔赴死亡的刑场，意味着我必须放弃一切的所有。我是个医学博士，我是家族的希望，所有人都仰慕我，这些都要放弃。就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圣灵的工作，马上有很多的经文跳进他的脑海。马太福音10章37-38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讲到放弃所有，你讲到失丧，但是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大的失丧，什么是最大的得着。这个经文出现以后，拿比尔就义无反顾地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果不其然，他的父母开始对他180度的转变，原来以他为荣，现在以他为家族的羞耻。许多人在网上谩骂他，有人在他的车上贴死亡的 sticker 威胁他，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但是拿比尔坚定地说，他是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都值得。你注意他前面讲的话吗？耶稣，我不能相信你，因为相信意味着我必须放弃一切的所有。但他信主后说，有了基督，每一个失去，所有的失去都值得。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跟随他，跟随耶稣基督，我愿付上所有。请问耶稣是你的元首吗？你愿意为他付上所有吗？你愿意为了得着基督放弃一切，而看见每个失去都值得吗？第三个应用，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战争没有结束，美好的仗还要打。4章5节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意思就是说，被救赎的人没有例外的，不是只有传道人、神学生，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教会的长老、执事要过圣洁，我们是平信徒，平平的躺在家里，平平的 ，no。一样的，都要过圣洁的生活，没有例外的。要致死残余在我们身上的旧习惯，不计代价。今天很多人不愿意走上成圣，是因为不愿意去付代价。我在国内碰到好多的企业老板，他明明做假账，他说：“哎呀，多奉献就好了。”你们听得懂这个笑话吗？做假账没关系，多奉献就好了。有一个企业老板在外地开工厂，瞒着妻子就在外地有了婚外情。后来很奇妙，他信耶稣了，他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现在信了你，我愿意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神就听祷告，把他的工厂结束了，他就搬回自己的家。他就第一次告诉他太太，很多年了瞒着他，他说，我对不起你，我在那个地方有了小三，我请求你的赦免和原谅。他太太不信主，那个时候，后来他的妻子原谅他，接纳他，然后他就开始很稳定的聚会，越来越有决心和力量脱离和小三淫乱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小三告诉他，我怀孕了，而且跟他说，如果你要跟我切断关系，我到法院去控告你。就他真的到法院去控告他重婚罪，但是他决定不回到那种罪里面，他就向上帝祷告说，主啊， 为了能脱离罪恶，你怎么带领我就怎么顺服。如果要我做付上坐牢的代价来过圣洁的生活，主我也愿意。感谢神，坐牢我都愿意，只要过圣洁的生活。后来神怜悯他，这个法官没有接受这个重婚罪的控诉，他和他的姐那个，但是那个小三要 keep 这个孩子，不愿意给他，所以他跟他的这个原配啊，两个人就一起愿意负担这个小孩子的赡养费，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美好的见证让你我看见，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已经从这个罪的捆锁里面被解脱的人，就开始做义的奴仆，就开始脱离那个不圣洁、污秽、肮脏、受罪捆绑、专爱自己的瑕疵，开始欢欢喜喜的、理所当然的讨这位新主人的欢喜，走义的道路，成为义的奴仆。弟兄姊妹，与神隔绝或者与神和好，是两个不同的道路，两个不同的国度，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做罪的奴仆，凡是为讨自己的喜悦而活啊，你可以讨自己的喜悦，尽管讨你的喜悦，30年、50年、60年、70年、80年，然后你就如飞而去，进入永远的沉沦。一个是做义和真理的奴仆，在地上活一天就讨主喜悦一天，活一天就付代价，打美好的仗，过圣洁的生活，做义的奴仆。他们最终将带来两种结果，要不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就是与神和好，并且承受丰盛的基业。请问你做什么选择？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这篇信息来对我们自己说话，也对着你不配的仆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很有限，该怎么样为主而活。主，感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充满了感恩，理所当然的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讨主的喜悦，直到见主的日子。让我们彼此共勉。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超时1分钟。